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长字跟我来来来，这是四位，给这续水，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到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啊欣赏天津马氏相声世家父子两代名家表演的相声作品。刚才已经说了，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要请上少马爷马志明先生了。这回啊，马志明先生将和黄宗民先生合作，为我们带来一段传统相声，也是马氏相声的代表作品《卖挂票》。 这个相声这东西不错， 好是吧？ 啊，这玩意儿形式简单， 可不嘛。 他不穿这大褂能说吗？ 也有不穿的， 没这桌子、也能说。 有， 他跟这个戏剧不一样。 戏呀、 服装啊，道具啊，灯光啊，布景啊，特别是京剧。 哦，京剧，国粹。 7年做科，出了科呀，搭个班就不易。 那可不。 唱一出就更难， 就是 唱好了那是百里挑一啊， 那太少了。 这东西它深了， 哎， 这台上这身份。 我说，哎，听您这一说，您对京剧有研究？ 什么叫有研究啊？ 啊， 什么叫有研究？我就是干这个的， 干这个的。 这是认识我吗？ 不认识。 说明你呀不常听戏。 谁说的？ 不常听戏。 我最爱听戏了。 你要常听戏，不能不认识我。 眼睁不认识吗？怎么会？ 还是不常听？ 谁说的？您要不提个醒？您 李 李 少春。 你是李少春？ 怎么样？准知你不认识我，拿我当李少春。 谁拿你当李少春了？不，你说的吗？李少春， 不是提李少春这人，你知道不知道？ 我知道。 哎，我给他蹬三轮。 蹬三轮啊？ 你算这多少年了吧？ 多少年干嘛？不也蹬三轮吗？ 那玩意儿， 那玩意儿也是蹬三轮。 不是，他这蹬三轮得蹬我。 哦，蹬你？ 哎、我坐，知道吗？ 那 他蹬。后来我让他，你登少春去吧，知道吗？我不是李少春，我也不姓李。 那您贵姓是？ 马。 马。 到北京你打听打听，唱戏的马老板谁不知道啊？ 北京马老板 啊， 马连良。 我不是马连良，我们都是一家子。他排连字儿。 哦。 喜连生啊。 喜连生。 后来改了傅连城嘛。 对对对， 我是喜字，他连字。 哦。 雷喜福知道吗？ 雷喜福知道啊， 我们都一块儿的。 哦，跟雷喜福一块儿。 这还用说吗？ 哦， 雷喜福 啊， 侯喜瑞 是， 陈喜星，康喜寿，魏喜奎，魏喜奎后来他改大鼓了。 什么叫改大鼓了？人家魏喜奎第几根就是唱大鼓的。 有个什么喜奎？ 那是刘喜奎。 反正我们都是喜字的。 哦，那您叫 洗澡。 好，跟我差不多。 你叫什么？ 修脚。 脚干嘛呀？ 你洗完澡修脚一套活呀、啊。 不是那洗， 嗯， 你说那三点水那不是那洗。 哪个洗啊？ 福禄寿喜，道喜道喜，那喜。 哦，那么早是哪个早呢？ 早是那个，嗯，你看这字儿我还说不好。 这个说不好， 就是那个草字头那个。 草字头，哎，是不是李胜早那早啊？ 对，哎，呵，你要不提他，嗯，我还把他给忘了。 啊， 李胜早，你听过没有？ 听过呀。 听着怎么样？ 好。 别捧。 嗨，捧他干嘛呀？ 别捧，别捧啊。 啊、就是好， 就是好啊， 就是好。 干完了，我痛快了， 啊， 咱俩没状态，没状态了，我高兴了，啊，我痛快。 不是，我听人李胜早好，跟你有什么关系？ 你听李胜早不是好吗？ 啊， 如同听我一样。 哦，听李胜早跟听你一样， 他完全是小我。 哦，李胜早跟你学的。 哎，为什么他起这名字？ 啊， 起这名字就是告诉人们他是跟我学的。 怎么呢？ 李胜早， 嗯， 胜早， 哦， 我叫洗澡吗？他叫胜早，我洗剩下，他再洗， 俩人洗盆儿。 哎，在这地方你甭瞧不起我，这儿没人知道我。 哦，这儿都不认 识。我主战江南。 哦， 江南，南方常去吗？ 南方没去过。 好，到南方打听打听。 嗯， 海外天子独树一帜，马洗澡就是我。 哦。 苏州、杭州， 苏杭 啊 啊！ 我久站， 哦，在那儿时间长。 哎，南京、上海， 嗯嗯， 我， 哦，去那儿。 哎，镇江， 镇江， 镇江那大舞台，那是为我盖的。 是啊， 哎， 我、 哦、扬州， 扬州， 我， 好， 芜湖 啊， 芜湖 啊，是 我， 你， 我这就快了，这快了，快了。 快了，快呜呼了，要死了，可是。这不你说的吗？我这就快了，这快呜呼了。 你少见多怪，呜呼那是一个城市，知道吗？那地方我这就快要去了。 哦，上那儿演出去？ 哎，不演不演呗。 啊， 早就不干了。 哎，怎么不干了？ 不干这怄气。干好了是戏饭，干不好气饭。 我这跟谁怄着气？ 哎，别提，别提 啊！ 这多少年了？嗯，1963年。 好嘛，这30多年了。 那会儿我在这个上海啊， 啊， 国剧社，周围有一帮票友，我给他们当教练。 哦， 当时呢 是足球还是篮球啊？ 足球、篮球干嘛？ 不是教练吗？ 不是，我给他们当那个指挥。 哦，交响乐。 还 指挥， 我给他们把场子。 这什么词儿？这是 我给他们说戏。 那叫导演。 哎，导演。 哎哎， 对对对，导演。哎，我给你导演。 哎，别去。你导那不瞎了吗？ 我给他们排戏。 哦。 说完戏之后啊，票友们不让我走啊。 哦。 大伙围着我，围着我。马老板。 啊。 一晃您来这儿，快一年了。 哦。 一月给您10万块钱，还管您饭，您台上怎么样？您给露露。 哦。 您这唱一出，您唱一出，我们也看看。你说大伙儿这么热情，好意思不唱吗？ 啊， 唱两天， 唱吧。 啊， 在哪儿？ 黄金。 哦，黄金大戏院， 礼拜六，礼拜唱两场。 啊，不错吗？ 不会要钱啊。 啊， 留资料让他们学。 啊，行啊， 挺好的事儿吗？ 就是。 该着让人生气吗？ 怎么了？ 那年呢，小秋他到上海了。 小秋， 他这一来呀， 不是您说这小秋是谁呀？ 君秋啊， 君秋，张君秋是小秋啊。 张君秋到上海了，这黄金大戏院改他唱的。 嗯， 我还不知道呢。 嗯， 我那天呢没事遛弯，走到戏园门口一瞧，大牌子说出来了，张君秋仨大字也写着。 嗯， 从星期六开始每晚准演。哎，我一瞧这不对呀。 啊， 这我的活儿就不改他了。 嘿， 照这样这不像话着呢。 行行行了，别抽了，都烧手指头了。讲讲 这我得问问呢。 你问去啊。 进门上楼找经理。 嗯， 我经理啊，经理啊，经理呢？经理在屋正坐着呢。 啊， 瞧我。哎，进来进来进来，这找你不知你在哪儿住。 嘿，好。 找我什么事儿？你呀、啊，最近先别来了啊。 嗯， 别来了啊。我说咱们说好了吗？ 礼拜六礼拜唱两场，哦，不是，张君秋到了，改他了，那我怎么办呢？你听信儿吧，听信儿，我听多少信儿？ 哎， 让你听信儿，你听信儿。 嗯， 多少咱剧场接不着角儿，你再来， 老们拿他打补子， 把我给气的，我连理都没理他。 是啊， 扭头就出来了， 走了。 你怎么这么瞧不起我呀？ 嘿， 你就信张君秋啊？ 啊， 瞧不起我马洗澡？ 哼， 我非唱不可，就唱。 嗨，人家占了园子了，你非得唱，你不搅人家吗？ 我非这儿唱，我这玩意儿为他这一家园子瞧的。我别处唱去， 哪儿唱去？ 天蟾。 哦，天蟾大舞台。 哎，原定不两天吗？ 是啊， 我改三天。 你看还加一天， 斗气儿吗？ 哦，好好， 去去打听打听。 嗯， 张君秋那边票价怎么定的？跟他比着。 啊，卖多少钱？ 一打听他那边 啊， 前排八毛。 哦， 1963年 啊， 八毛，我认为这票价定高了。 哎，哎， 不值。 63年张君秋八毛不算贵。 哎，太贵太贵 啊， 不值不值 不值。 这边剧场跟我商量，马老板，你看咱这票价还定，我说他那边怎么定的？他那边是八毛。 嗯， 我一想他那八毛，我这儿啊，嗯，甭犹豫，干脆 两毛，两毛钱管茶。多买点好茶叶，人家不会听戏啊，坐那歇会儿喝点水也值。 说谁呀 、啊？你呀， 我卖多少钱？ 两毛。 他那可八毛。 是不？对，八毛那是张君秋。 我呢？ 哎， 我不知道， 嗯， 我不入他。哪儿 哪儿？ 多玩儿？哪儿看见了？我哪儿我卖过两毛？啊？你是听人说是你看见了？你是听人说是你看见了， 我自己这么琢磨的。 呸！我多可气！这还一劲儿干的八毛八毛，我两毛，我还多买点好茶叶，我管饭好吗？我跟他一样价，那算我栽了。 那你卖多少钱呢？ 多少钱呢？ 啊， 1.2块。 哇，前排1.2块， 不对号 啊， 不对号。前排1.2块，后排1.2块，楼上紧边的散座照样1.2块。 哇，这可够价儿！ 够价儿，听戏的观众不在乎钱。 哎，这倒是， 看的是玩意儿。 哎， 三天这戏码得硬。 那是啊。 哎， 您这头一天是什么戏啊？ 头天我是连环套插刀倒钩。 连环套 唱全了。 好， 坐寨倒马拜山插刀倒钩花脸豆蹲。哎，让张君秋来这来了吗？ 他来不了，这人家唱 的。哦，完了。头天连环套豆儿抡。 好，那么第二天呢？ 第二天呢， 嗯， 全本的奇冤报。 哦，乌盆记。 哎， 老生你也行， 生旦净末丑，唱打坐念翻，马洗澡，全活。 俺们还全活。 哎， 嗯，我问问您，这奇冤报里去哪个角儿啊？ 啊， 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儿？ 连环套我是豆儿蹲。 我知道，那是连环套。 哎， 我问这奇冤报里您去哪个角儿？ 第三天我一想， 别别第三天。哎呀，我没问您第三天，我就问第二天奇冤报里您去的是谁？ 我去那主演呢，老生啊。 主演老生他叫什么？ 就是那个。 哪个？ 就那个张 张 啊， 张别谷。 不是张别谷，不是张别谷，有个张别谷，我还叫他呢，张别谷，我叫他吗？ 那谁呀？那是 就是让赵大给害死了，拿他做成盆了，就对了。 对，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那个 哪个？ 就拿我当做了家。 不是。停！我不听你这戏词儿，我就问你，他叫什么名字？ 就是那个那老生， 老生叫什么？ 徐世昌。 徐世昌啊，那是刘世昌。 对，刘世昌，刘世昌，我记得有徐世昌来着。 徐世昌是大总统。 啊，这谎话，这谎话， 不是你这谎话，你在台上报名字怎么办呢？有在这儿晃范的吗？ 这到这点儿时候到台上，我这阴着，知道吗？我 声小，人听不见。 可这叫什么卷儿？这叫 提冤报国的刘世昌。 哦，刘世昌， 哎， 这是第二天。 对， 那么第三天呢？ 第三天， 嗯， 来特别的吧？ 来什么呀？ 红油二楼， 红油二楼， 一人全定了。 好样的！我说您先等会儿 啊， 红油二楼， 哎， 您可注意身体，够呛， 够呛。 你想想啊，红油二楼拿红油把二楼整个油过来，三楼呢刷浆是不是？这交给我，我上去。 一起活了，你不行，你外行。别跟掺和 啊！ 人家脚他不 懂，这我还卖行。 这是中国一个有名的这么一个书，知道吗？ 啊， 大楼东， 这什么叫大楼东啊？红楼梦， 红楼梦的故事。 对，红楼梦那是红楼二油， 二油 啊，二油。 我先去大油， 对啊， 完了我再去二油。 他也不嫌腻的，还去大油，像话吗？那是油二姐，油三姐， 这俩全归我。 哦，您一人演俩， 兜着。 那可不简单， 哎， 要说这戏码是够硬， 怎么样？ 行， 晚上是7:30开戏 啊， 早晨呢8:00，客位已满。 哇，晚上7:30开戏， 哎， 早晨8:00全坐满了， 坐满了，不对号啊，因为不对号 啊， 嗯，谁跟你早去啊？赶上前排又得听又得看， 抢座去。 8:00客位已满， 哎， 我还没醒呢， 啊， 我睡得着着的。就听观众们嚷嚷嚷嚷嚷嚷，呵，我扒开脸一瞧，哇，你行啊， 这是我的， 我不是 卖 完 了。您先等会儿，您等会儿，可是我得问问，您在哪儿睡觉？ 后台啊。 像您这角儿得住的饭店旅馆去呀。 哎，我向来不住旅馆 啊， 我不住，我总后台， 总后， 我总跟那个香馆。就那个叠衣裳那个管服装那个，我跟他睡在一块儿。 你干嘛跟他睡一块儿呢？ 我就为盖他的被窝。 哎呀，像您这么大的角儿，连被窝都没有？ 不没有 啊？ 不没有啊？不治这玩意儿， 不治。 麻烦累赘，弄个行李卷出来进去的。不要，我有钱我都治行头。 哦， 以屁以垫 啊， 门帘台帐 是 大守旧天幕，知道吗？ 啊啊， 还有70多个。 嚯，我说您拿个守旧改几床被窝多好。 什么事 儿？不碍我事儿，不碍我事儿。 早晨8:00，客位已满， 多好。 刚经10:00 啊， 又来400多位， 干嘛的这是？ 买票听马洗澡， 也要听戏。 哎，要买票 啊。 经理说对不起，实在对不起，都卖完了，你改天吧。不干的人家 哦， 我们不是本地的，我这东北的，你看西北的，河南的，山西的， 全 老远的，就为听马洗澡来的 哦。 无论如何，给我们解决。 是啊， 没座了，要不您买站票行不行？啊，行，站票好，1.2块。 哦，这站票也1.2块， 不对号。 哎呀， 不对号。 好， 刚站好，又来300多位， 又来了。 买票听马洗澡 也听。 经理说站票都满了，要不您买蹲票？哎呦，蹲票。 不是，这蹲票怎么蹲呢？ 人站着不是上面宽呢，底下窄。 哦， 俩人当子蹲一个，俩人当子蹲一个。 好嘛，光听看不见，还是 刚蹲好，又来200多位， 又来了。 还有蹲票吗？我买蹲票。 也买。 经理说蹲票 啊， 除了椅子底下一点地方没有了。那行，我们就椅子底下，我们就那儿了。 不是，这椅子底下怎么蹲呢？ 蹲不了 啊， 趴着， 趴着， 趴票， 趴票啊， 趴票。 哎呀，我头一回听说。 不过这趴票够难受的。 是吗？ 看不见还不说呀， 啊， 喘不出气的。 这怎么呢？ 坐着那个， 嗯， 踩着后脊梁，打算叫个好啊，都费事。 怎么着？ 得跟那位先商量。 怎么商量啊？ 我老家 啊， 老金家，您受累，您把脚抬一下行吗？ 干嘛这是？ 好好听戏不完了，你抬什么脚啊？你。让我叫好，我也痛快痛 快点啊，快点！一抬脚，这个好， 怎么这样呢？ 又踩上了， 瞧这难受劲！ 这个快开戏的时候 啊， 又来170多位， 还要来呀、啊？ 哎呀，这170多位在门口急得直哭。 哟， 哎呀，听不着马戏好，简直就活不了了。 这 当 的吧？ 经理说实在没办法，一点劲儿都没有了。 是， 那也得听。你要非听不可的话，那只能是买挂票。 挂票 啊？ 怎么挂呀？ 墙上钉大钉子。一颗绳子拴一个，一颗绳子拴一个，都拴好了，往上一挂个头， 全吊起来了。 净挂票，挂170多位， 好， 心里这个痛快， 高兴了。 办戏， 办吧， 豆儿炖。 好， 我刚要打花脸啊， 啊， 就这个。 啊，不，这什么花脸啊？什么叫打花脸啊？那叫勾脸儿。 是，我说勾脸，我怕你不懂。 哦，还怕我不懂？ 当然，我还能不懂啊？ 啊，你懂，你懂。 我刚要勾眼儿，勾眼儿。 你不是懂吗？勾脸儿， 刚要勾脸 儿 啊！ 哎， 后台进了一人， 嗯， 这人个儿不高，挺精神的。 哦， 进门倒辛苦，辛苦位，辛苦位。哪位马老板？哪位马洗澡？马洗澡哪位？哪位洗澡？ 跑这找洗 澡、啊、我姓马。 嗯， 哎呦，马老板，一向腿懒少拜望，不知您在哪儿住？ 好嘛， 我说你干什么的？我是唱戏的。唱戏的不认得我？ 不认识。 贵姓啊？姓裘，裘盛戎。 啊？裘盛戎去看你去？ 我说你找我有事儿啊？也没别的事儿啊。听说您贴连环套，您别唱豆墩。你一唱豆墩，我没饭了。 你 虽然说我没什么能力吧，江南华北一带我小小有腕，都知我唱得不错。今儿一听您这个，再听我那个呢，我就一分钱不值了。无论如何，您赏我这碗饭。 呵， 我来这豆墩。 嗯， 不，你来豆墩，那我怎么办呢？您来天霸呀。我一想，对呀，行，我来天霸。 哦，天霸你也行。 别字去了就是行啊。 哦，好，行， 接工戏啊。 哦， 我给你勾脸，我自己来自己来。我说金鹿啊，金鹿。 不，这金鹿是谁？ 王金鹿。 王金鹿。 他都办好了。 哦， 我说你改季全。 哦，让他改了。 我来这黄天霸。 嗯、 哦，办好之后，扒着台帘我一瞧， 嗯， 裘盛戎这坐寨倒马 啊， 一门都没有。 是吗？ 抬手动脚，一招一式的，哎呀，跟我那完全都不一样。 是啊，要跟你一样了，他也没背我了。 唱也不行，唱也不行啊。 是啊， 摇头晃脑，哼哼唧唧的，谁给你叫好？ 哦， 哪天一出来，台底就嘀咕：“嘿，好，马老板，马洗澡，什么呀？裘盛戎。”哟，那马老板呢？马老板一定是天霸呀。听见没有 啊？ 都憋着给咱这黄天霸叫好了。 是啊， 听咱这一上场，您琢磨琢磨咱这模样 啊， 扮成黄天霸怎么样？ 哎，走 啊！那天我嗓子还特别痛快。 哦， 唱得好， 好。 一马离了啊！提脸。 什么？ 不是这个。 什么？这是什么？ 这分喝完了。 哎，什么分喝完？五家坡。 五家坡。那天不是一马离了， 什么词儿？ 不是一马离了， 怎么？ 那个什么 什么， 不愧伯家， 哪儿的词儿啊？哪儿的词儿？这是 不是这个？伯马，宝马快刀 是什么呀？ 啊， 那是保镖路过马栏关。 哦， 啊， 那天你听了？ 我没听啊。 听了， 我多真听了。 你没听，怎么把我这词儿记住了？ 这是你的词儿 啊， 这是你的词儿，嘿。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词儿，那么说他呢？ 我就这词儿， 都是这词儿啊！ 这 是 保什么关？保什么关？ 保镖路过马栏关， 保镖路过马栏关呐！连楼上带楼下， 哇，这好喽， 全走喽， 那还不走啊？ 骂着街就退票去， 是得退票。 你猜我着急不着急 啊？ 活该他们走 呀， 他们不